听实逢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的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呢度已经去到10:09，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 Annie 啦 ，Hello， 逢礼拜三晚敏感时刻一定有 Annie 噶嘛，咁有我摩莉啦，仲有一个人啊， 我回归啦， 哇，好嘢， 耶，敏大人， 好耐冇见。 在呢個組合直播室係啦，見到敏大人真係好耐冇見啦。 因為疫情嘅時候，大家被迫分開，係啦，跟住之後，所以大大話話都已經大半年啦。 我覺得唔止喎，因為你之前 不見一日如隔三秋， 係啦，一六係喎，又啱喎呢句。同埋之前咧都有段時間咧，敏大人都忙啊嘛，係啦，咁就變咗係我哋三個，係、 嗯、 啦，咁即係連埋 Kitty 啦，我哋三個。所以咧真係好耐好耐冇一齊喺度做節目啦。 Kitty 都喺度嘅，我電話入面張相咁擺埋喺度，坐埋喺度一齊做節目。 係我哋四個就更加係更加世紀前嘅事啦。如果係四個， 係啊， 所以好開心啊， 我都好開心啊。所以啊 ，Annie 今日咧仲特製一啲嘢嚟慶祝咧我哋嘅重逢啊。 係 啊， 啊，就係、是、一個你中唔中意先？ 中意， 中意。 而家有冇覺得好甜啊？ 有， 加曬糖。咩嚟噶？ 焦糖炖蛋 系啦，佢就叫做佢叫个 recipe 叫做法式焦糖炖蛋咁、样。咁两位食家食咗感觉点咧？除咗有朋友因素、闺蜜因素觉得特别甜之外， 你咁样问我哋可以点答咧？ 不过好啊，我听唔到啊，我而家塞住先。 不过咧 ，Annie 就算点问都好咧，我一定会答得好，即系我自己心里面系会答嘅，因为我知道佢问我哋嘅点解咧，原因就系佢都想自己嘅嘢食进步或者好。咁、所以我係真係會好坦白話俾，即係我身邊所有朋友俾啲嘢我食，我都會好坦白話俾佢知。咁我的而且確我真係覺得好好味嘅、 味道 OK， 味道 OK， 嗯， 同埋好啱，我好中意一啲甜品咧係唔甜噶、我唔知道可能啲聽眾 好 覺得 甜， 係啦，我可能啲聽眾覺得好奇怪咩啊？你明明食甜品點解唔係好甜？因為我覺得太甜咧，我食兩啖就膩。但我又好中意食喎，咁如果所以冇咁甜嘅時候，冇咁溜，冇咁膩咧，咁我食多啲啦， 同冇咁肥咧，係嘛？ 咁 Annie 又做足咗呢個啦，就唔係好甜嘅啫。同埋個蛋味，我覺得好好， 係呢個 好重蛋味嘅。 我啊覺得啲蛋係幾咁點講啊？有份量啊， 係 好有重量嘅， 係 咁，我覺得幾好啊，我自己就 OK 嘅， 係 啦，同埋佢嗰個啲糖咧嘅即係個份量又係恰到好處咯，即係有時有啲太甜噶嘛，今日就可以睇到阿 Annie 咧拎支嗰啲火槍嚟燒糖啦， 係燒個面個焦糖， 係啊， 我之前細個咧冇得細個啦，八年前到啦，人生第一次學整佢咧，又揸住啲火槍燒嘅時候。我係驚嘅， 都係燒過焦糖 係 嘛？ 係啊，因為嗰支槍都幾麻煩， 係㗎，係㗎， 我係驚嘅， 嚇嚇嘅都 係啊， 同埋都要有個即係技巧咯，即係其實個火舌應該同嗰個糖面個距離咁啊。嗱，根據你知而家乜嘢都係 G 字頭個大神教㗎啦，咁就係話都要距離3-4 cm 嘅，即係真係唔好懟曬落去咁樣。咁都係要摸索下嘅，因為如果你太近咧，你又會燶咗。嗱，雖然焦糖焦嘅意思就係要燶啦，但係你即係燶到黑色咁就唔靚啦嘛，最緊要就係啡啡地、深啡色咁。咁但係嗰啲距離得太遠咧，你就一味嗰啲糖就係溶得嚟又唔燶，咁咧就冇就唔係嗰個效果。 都技巧噶， 係咯。咁除咗呢個焦糖嗰個塊面嗰層之外，整嘅時候有冇技巧？有冇話即係我發到好多泡就唔滑咁？有冇呢啲咁嘅技巧？ 整咧就冇技巧，零技巧嘅係啦。反而咧你講得啱嘅，發嘅時候我哋即係温柔啲，唔好咁發即係喺度發蛋咁。 因為最緊要係唔好咁多泡。萬一真係有泡咧，其實都可以叮走佢嘅，揾支牙籤篤下篤下，慢慢咁樣將佢揩去個杯邊。 我唔理佢會唔會自己爆嘅， 咁又唔會喎、 啊，成日喺度 唔會喎、啊，咁又係啊。總之你要慢慢篤下篤下咁樣褪到佢個杯邊咯。係嚇，咁然後蒸嘅時候，我係燉嘅，即係我隔水蒸嘅。咁、有啲人係可以放焗爐嘅，咁但我今次就用蒸啦。咁、蒸嘅時候你最緊要就唔好倒汗水跌落去啊，就揾、你可以揾石子或者揾保鮮紙包住佢咁咯。咁、我覺得其實成件事唔困難嘅、我只不過係整第二次啫。 用咗啲咩材料可以整到佢啊？ 其實就是蛋黃，純蛋黃，不要蛋白， 分開它， 是的，分開蛋黃和蛋白。今次呢就是不要蛋白，是只要蛋黃。 多少隻蛋啊？要 一隻蛋整到一杯咯。 我、一隻蛋一杯。 咁頭先我整咗四杯嚟，咁就用我四隻蛋黃，咁就加牛奶同埋加呢個叫做淡忌廉，係、再加糖啦，咁就係四樣嘢就 OK 嘅啦。咁、我覺得咧，其實整呢個真係零難度嘅，反而咧我哋做師奶咧有陣時覺得最痛苦個位咧，就係你分咗啲蛋黃，但又唔使要啲蛋白咧。咁點算咧？ 蛋白係冇理由食咗佢噶， 係啊， 蒸咗嚟。 其實都可以食咗佢噶， 蒸咗嚟食咯， 即係煎剩蛋白。 但係有好多人係咁樣噶，有啲膽固醇太高啊咁樣咯。 係即係有啲人就係食個太陽蛋就特登唔要個蛋黃撩走啊嘛，就滑滑地食出面啲蛋白啊嘛。但我咧就發覺咁咧都係唔好食好寡， 整蛋白蛋糕。 蛋白蛋糕就係咪又係要蛋黃？即係你雖然係要蛋白，但你都 要。我想問下蛋撻係咪有兩款噶？有一種淺色嗰啲係咪就係蛋白？ 鮮奶蛋撻嗰啲係， 我鮮奶蛋撻 白色嘅， 係啦，完全白 色，完全白色。我諗佢多少嘅問題啫，可能都要少少黃嘅，係啦。咁你結果你知唔知我點做啊？ 蛋白餅。 蛋白饼我见到啊，但我唔识整啊，想下次研究一下。 淋花吓蛋喎、 定系敷面咧？ 系敷面都得嘅， 系喎，加啲砂糖跟住磨砂吓敷面系嘛？ 蜜糖系啦。 其实我结果咧就系、其实都几毒嘅，我觉得咁样，因为你食一个焦糖炖蛋已经好，一个甜品已经甜啦，即系如果一啲 keep fit 嘅女士啦，其实已经觉得自己有啲 over 啦。咁但系为咗悭翻嗰啲蛋白，唔好即系抌咗佢啊嘅话咧，我就听朋友讲就介绍咗。你可以整蛋白炖鲜奶啊嘛，咁就变咗做多一个中式嘅甜品啦。咁、我果然真系咁样做啦，因为我带咗啲炖蛋翻嚟俾大家，我就整咗个蛋白炖鲜奶俾我屋企人啊。咁、就系热热地咁样食咯，即系而家冻冻地啦开始。咁你就热辣辣咁食个蛋白炖鲜奶，系真系 OK 喎，又另一番风味。 你两个女女有冇同我哋争嘅？我要食。焦糖炖蛋， 其实食蛋白早三日前咧，我即系食 practice 一次嘅时候咧，佢哋已经食咗一次蛋呢一个甜品嘅啦，就今日就唔争啦，今日就食叫做咩咧？好似人哋啲片皮鸭咁咧，有啲人一食定二食啊，定三食啊咁噶嘛。而家系同一啲嘅食材可以真系二食啦，就系可以整一个焦糖嘅炖蛋，咁同时又可以整个牛奶嘅炖蛋白啦。 咁 Annie 早几日整个炖蛋嘅，唔系整个焦糖炖蛋，焦糖酥芙，我哋呢个炖。 焦糖炖蛋 嘅时候，咁啲蛋白又嚟做咩？ 咪就系嗰次都已经系食咗一次噶啦。 我即系上次已经俾佢哋两个拣噶啦。 系啊，所以我就系话咁样咪就系要。就真系星期六要去做瑜伽咯。 relax 下先啊！哇，一阵间我哋不如讲下瑜伽。 雨声，听得入神，邂逅你眼神，全世界一瞬间变安静，流线纷飞的发梢，我先开口，掩盖不住我心中的激动，这浪漫的故事于是发生。城市里每种车声，人声。声笑声填满了生活每秒每分，路程人生，闭上双眼你用心去连接，每个动作都像情歌，动情就连我发丝都跃而神行，赫兹的冷静在深海里，寂寞的宿命，我相信有你和 翻嚟我哋敏感时刻啦，咁咧头先啱啱听过嘅咧就系 Michael C 嘅《对频之间》。头先一首歌之前咧，阿 Annie 都讲咗就系话，我哋要做运动， 梗系啦，食咗咁多甜品， 系我人生第一次去咗做瑜伽。 呢句说话系我上个礼拜讲， 系啊， 今次就拉埋摩尼落水， 系啊，我想讲咧系，哇，我想象唔到嘅，又唔可以话去到系啦轻松，因为你问我系咪真系好中意做运动，我成日都讲呢一世人最憎就系做运动嘅， 同我一样， 系啊系啊系啊，咁但系跟住咧， 勤力啊，你都又打呢个羽毛球，又行瑜伽，又行山， 行山系被逼嘅啫， 其实做任何运动都系陪大女。 其实你真的看不出我每天都做15分钟踩单车，即是那些、 啊、 那个单车不是出去那些，是 是是屋企那些、哦啊、不是我不是看不出，是有一次你找人跟我 说、欸、其实我呢有看 Angie 头那套那些东西，其实呢那只脚呢都是一路抬的，即是抬起， 即是 抬起，是啦，抬起收腹，做到收腹和嗰个小腿和大腿的嗰个肌肉，那我又真的怪不得你真的 你真的是很瘦， 是啊，很 fit 咯， 原来真的我们 没有赘肉啊， 背地里 梗系有啦， 背地里偷偷地做运动。 喂，但系讲讲你哋个瑜伽心情咧、 其实呢、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咧，边只先传统啊，定高温啊，定系点样、啊？ 传统嘅 系 第一堂，咁啊 Miss 都好就住我嘅，系、啦，咁我哋去到嘅时候 ，Annie 已经热紧身噶啦， 嗰、那个已经系做紧噶啦， 做紧噶啦， 因为你迟到啊，冇错， 系啦， 下次唔好迟到啦， 我哋会噶啦，其实系我衰啫， 佢 sharp 就开始噶啦，系又唔等噶， 系跟住咧，我想讲咧，跟住开头嘅时候我都觉得，咦，好似几轻松，同埋、我成日睇电视咧，瑜伽系好慢。很慢咁啲动作，跟住我成日一好慢做嘅时候， 今次 佢系普通，即系叫你嗱，你发向左，发向右嗰啲嘅动作， 但系要定住嘅， 系啦， 譬如五四三 系啦，咁样 咁样定住， 系啦。但系我因为想象中嗰啲再慢啲，系五好似树懒咁啊，树懒咁五四咁样慢噶嘛。咁所以我通常一发过去嘅时候，我见到佢同阿 Kitty 两个已经做咗咯个动作， 系 已经定咗。 你睇错咗，嗰个系 Kitty 嚟嘅，应该我未得。Kitty 真系好劲，我都话佢完全可以做老师嘅， 因为 我觉得佢真系 佢舞底系好啲噶， 好好多啊，点 一 啲嘢全部嘢都做好。 去旅行咧，咁佢就嗰啲 resort hotel 入边就有免费堂啦，咁你先得几多免费堂咁 book 晒啦，我同我两个女咁样， 咁我又冇跳舞底嘅，大女都冇噶。咁哇，到佢呢啲高難度動作咧，即係個頭咬後咧，可以見到自己隻腳嗰啲咧。 哇！咁快就呢啲啦。 我真係見到個細女佢跳芭蕾舞咧，咁、哦、真係好多喎。但係我見到我同我，跟住嗰個老師仲要幫我哋壓壓線先得。 係啊係啊，要老師幫幫手推推㗎。係 啊，我啲全部都有做，我同阿 Annie 都不停老師撐佢撳我哋啊咁樣。跟住咧 ，Kitty 咧一早咧，霍咁撳咗落地下咯。 係啊。 跟住我哋完咗之後都同 Annie 啊同阿 Kitty。讲话，你知唔知我哋好想行过嚟一脚踢你， 拱开你姿势。 佢跳舞啊嘛， 系啊，同埋佢有做开瑜伽， 系。 但我 一早做开， 系啊，我冇谂过就系佢肯同我哋啲 B B 班继续玩。 系啊，好好啊， 啊 即系就我哋啊嘛。 系啊， 但我就想讲咧，莫莉，你真系比我想象中咧，你又系讲到自己咁唔运动啦，又讲到自己就未做过瑜伽啦，咁我都信嘅，两样都。但系你就有天分喎、啊， 系咪噶？ 系啊，即系有几下咧，其实我咧。即係可能我都大你一橛，即係個年紀咁咧，所以呢啲筋骨咧，我係真係唔得咗咯。即係我 做唔 到， 我哋都係脆啊嘛，骨係骨頭啊嘛，我哋係 好驚斷啊。 係啊， 咁但係咧，冇呢係做到噶，全部都 唔係有幾個做唔到噶，我發唔到落去嘅隻腳平咗。 嗰個咩眼鏡蛇？眼鏡蛇嗰個 有幾個都做唔到，係眼鏡蛇做唔到。眼鏡蛇係乜嘢咧？就係咧，我哋成個人當趴咗喺個地下啦，但係就要咬腰趌高自己成個上半。身上 嚟咯，即系飞机咁啊， 系啦，就咬高个上半身，呢、這个我系好难做，因为点解咧？佢首先就系要你跪喺地下，跟住之后趴落去地下先嘅。咁你趴落去地下嘅时候咧，佢唔系俾你用只手就慢慢爬落去嘅，佢要你用手臂嘅力向前前。系啦，好似飛機降落咁、哦，然 後 跟住 然後個下爬同個心口落先， 一個冇力咪成個頭揼，即係咩撞 落 地 咯。跟住我下爬真係有啲痛啊，翻到去可能真係揼過幾下咧，冚我地度。 哦，其實牙都有啲痛嘅。 咁佢有冇？佢有佢啲瑜伽墊噶嘛？ 薄啊， 買個厚噶啦，好平。 係啊 ，Miss 係聽到我同 Annie 成日聽到砰一聲，跟住佢哋好緊張。Miss 成日走過嚟左邊睇完我之後走去隔離 Annie， 你哋小心啲啊，唔好咁大力噶，你啲啲牙好痛噶，你啲個下爬。好紧张我哋，但系我发现做完之后咧，原来真系有 Annie 话斋，做咗一半之后真系会出汗。 嗯， 我以为真系即系 Annie 吹水， 好夸张噶，啲汗系全身咧咁样飙晒出嚟。 系啊，我哋睇住 Annie 飙汗飙得好快。 咁你有目标啊？ 我有，但系冇去到 Annie 咁多。系、啦，咁跟住之后，但系做完嗰下咧。是真的好舒服的，我不知道怎样形容那种轻、那个轻不是我体重突然间轻了，是我不知道那个心定不知道那个感觉上面的精神上面是舒服了。你知不知道我晚上回家跟着 search 那些瑜伽动作呢、我看到其中有一个我们做的瑜伽。 就是今早做的那个。 是啦、跟着我看回呢，原来那个其中一 part 的其中一个动作叫做舒缓情绪。即系原来瑜伽系真系有一啲动作系帮你安排你舒缓情绪咯。 佢好似有几个学派噶，我上次去嗰间酒店嗰、那个瑜伽老师咧，佢又唔知话跟边一边嘅大师啦，佢就咁早即系又即系好似。咏春正宗咁樣啦，咁佢咧就講話，我就話喂，瑜伽去到最高嘅境界係佢會點啊？佢話係開心到咧，你係即係佢係即係講緊呢一個生理同心理啊，即係你個身體同埋你個心靈咧都可以超越到一個境界。我話咁你試過未啊？佢話我都係試過一次。系啊，佢但系我个师兄点点点点点，即系好似武功咁噶，佢讲到 系咯， 即系出窍咁样，差唔多。 同埋有好多种噶，佢哋有啲就净系即系最，有啲系好强调呼吸啊咁样噶嘛， 系有啲平衡啊，有啲拉筋啊嗰啲噶嘛。唔知道我同 Annie 几时可以做到敏达人所讲最高嗰个境界， 开心到飞起。 佢话如果你做咗之后，你唔愿翻屋企噶嗰阵嘛？ 系咩？ 系啊，你会 keep 住，你会 keep 住喺个即系唔知印度边个圣地，你 keep 住做啊！ 我唔怪之啲人咧，为咗去继续进修嘅瑜伽，系真系会特登飞去印度嗰个进修。我见都见过几个，唔知道我哋有冇呢一日咧？ 只怕见光，短信害怕复，负能量正中，逃避爱情躲于这个落，十倍力淡忘， 电话怕再讲，每一天失宿这个房，装满旧记忆，别人别探望，还是有时想起你那么越要善忘，越刻骨铭心拉扯对抗，如何能重新相识，爱你才是爱，如何能重新分析，像坏掉脑袋，如何能重新呼吸，如何能重新恋爱，你永远震荡情绪幻象未放开，如何能重新沟通，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宣布重组，国泰航空包括国泰港龙整体大幅裁员大约8500人，其中在香港将裁减大约5300名员工。国泰港龙航空即日停止营运，国泰同香港快运会申请港龙以往服务的航点。管理层说，疫情带来沉重打击，重组是迫不得已的决定。港龙工会对停运感到遗憾，不满公司作出决定时未有邀请员工参与。国泰工会就表示，对公司裁员的决定相当失望，又认为赔偿不算丰厚。九龙塘马开尼道有大厦外墙昨晚被人用红色漆油喷上批评高等法院副司法常务官何俊尧的字句，案件列作刑事毁坏。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表示，有些人就某位法官作出人身攻击和藐视行为，政府不能接受，形容有关行为非常严重，警方正跟进。他指出，大家不应该单看是否中意法官判词结论，必须客观理性讨论。对于中西区区议会主席，民主党正系倾转载警员同家人嘅个人资料，被判监禁28日，缓刑1年。郑若骅重申起底做法会促使刑事行为，法庭批准，律政司获得重费，可见藐视法庭系严重嘅事。南韩过去一星期内有5人接种流感疫苗后死亡，当局话并无证据显示事件同接种流感疫苗有关，当局正在调查，包括否检尸体。7名死者包括是仁川的一名17岁少年，他接种流感疫苗2日之后，在上星期五死亡。另一名患有帕金逊症和有心律不正问题的78岁男子，在大邱接种疫苗1日后丧生。大邱官员说，这名男子由2015年开始接种流感疫苗之前没有不良反应。南韩卫生部门官员表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计划至今已经有830万人接种，当中大约350人有不良反应。日本首相菅义伟完成在越南和印尼的访问，他总结行程时重申提倡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并非要建造印太版北约。菅义伟在雅加达的记者会表示，日本和东盟都是寻求开放印太地区的老朋友，双方更紧密的合作将为印太地区带来经济繁荣的基础，强调无意排斥个别国家，愿意和任何有共同想法的国家合作，同时反对任何加剧地区局势紧张的行为。菅义伟安排在越南和印尼进行一共4日行程，作为上任后的首次外访活动。有分析认为，此行是为了制衡在南海日益扩张的中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428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60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日元104.52，瑞士法郎0.904，加元1.311。人民幣6.652，英磅對美元1.314，歐元對美元1.187， 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6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7.36美元，卖出1928.1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干燥，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明日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海有大浪涌浪。下星期初天色好转。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前辈， 梁荣忠，咩事啊？做咩咁叫我啊？ 崔杰彤，你之前做过神光第一线，我都未做过，你梗系我前辈啦。 唔系，你先系前辈，你老我咁多。 咩啊？ 你早我咁多入行，你先系前辈啊！ 叫埋阿欧、林慧、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豪，帮我喺尾板度落啲货。 唔得，你架车好似冇双手控制装置。 你咪有双手咯。 老细，自从上次佢遇到工作意外之后咧，劫后余生啊，所以佢而家好安全啊。 系，我仲要啊，睇下你部车有冇视听信号装置同埋脚部防护装置添啊。 你边度学翻嚟噶？ 唉，经过咗劫后余生，学到好多嘢，咁先可以保护到自己噶嘛。 咁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加分有佢。 预防货车尾板危害，记得用足安全装置。我系周柏豪。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够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咁啊头先就讲咗我同 Annie 去咗做瑜伽啦，因为我觉得咧而家呢个时候咧，好多人都可能会好悲观啊，又或者可能都会好多嘢担心啊，咁喺呢个时间下咧，要寻找翻少少嘅快乐嘅，我觉得原来做瑜伽或者做运动咧，真系可以释放一啲正能量俾自己，等自己开心啲， 同整甜品一样嘅咋，即系食同埋整个人咧，如果佢整完。即係整嘅過程，如果成功啊，如果成功，咁整出嚟又食嘅人咧又食得開心咧，其實兩件事咧就係大家即係正正得正嘅，咁啊嗰個能量係更加之大咯， 嚇， 所以我覺得做運動同埋整甜品咧，做瑜伽整甜品，其實係即係同一個異曲同工之妙啊， 係可以互相刪減嗰個脂肪啊， 又係喎， 食完甜品跟住做下瑜伽，跟住出翻汗， 係啊， 有鼓又食下甜品咁樣， 係啊，好。good 嘅，我覺得呢樣嘢。不過咧，但係又咁講啊，其實你身邊咧都唔多人咧係啲負能量嘅朋友㗎。嗱，因為嗱，講真啲，頭先我問你哋，點啊食，好唔好食啊？咁如果你哋講哦，咁其實咧就即係。 有啲唔好嘅 comment 嘅話咧，如果我係一個本身睇嘢都比較負面嘅咧，咁我又聽到啲負能量嘅嘢嘅説話咧，咁我諗我就會極度負咯， 就會唔想再整。 係啊，你就會打消咗你咧，即係響想透過整甜品帶俾人歡樂嘅呢一個想法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身邊嘅人，如果佢係一個放正能量嘅人咧，其實會令到你如果係正，你就更加正；如果你係負嘅咧，其實係幫助你扭翻少少去正嗰邊咯。所以我諗要得到人的認同和鼓勵呢，即這件事我們如果自己是可以給到身邊的富的朋友呢，有這樣的能量呢，即我想我們真的要做多一點。 是 我為什麼這樣說呢？我看到我的女兒呢，即她都 相對是那些 很細聲地開麥克風， 是 但其實收音機是全部人都聽到細聲都聽到的、okay、 其實天生的，我很相信這人天生的性格來的，因為我都看過一些文獻啊，佢都有講話，即其實細路仔一出世咧，有九個氣質嘅。我諗敏達人，如果你讀心理學，都可能有讀過呢啲。話即佢嗰啲氣質，其中一樣咧就叫做 mood。咁、那個 mood 即係我哋中文譯就心情啦，或者叫情緒啦，即係我諗心情多啲啦。你心情好唔好啊？你今日咩 mood 啊？咁樣咁原來有啲細路仔佢本身天生咧，佢個 mood 咧就係傾向咧係乜嘢都 negative 嘅。咁有啲細路仔咧天生咧個 mood 咧就係傾向咧，哇好陽光嘅、哦。咁呢個其實係某程度就係佢自然生成咧就係有呢一樣嘅咁嘅氣質。咁所以我諗我個大女都相對係天生就係暗黑。偏暗黑氣質，即係冇咁陽光嚇、即係好似睇杯水都係睇到冇水嗰啲，佢唔會睇到有個半杯水，係睇到冇水個半杯嘅。咁如果係呢啲人咧，如果你放佢喺一個地方咧，都係一個好負能量嘅地方，句句都喺度窒住曬啊， 唔會負負得正噶， 唔會絕對冇呢件事 噶， 係會更負。咁但係如果你放佢喺一啲啊，即係如果你肯衝出嚟問一啲嘢，或者一啲你做錯咗嘅事情，或者成日話我哋中國有中國人有句説話話不恥下問咁有時細路仔就係因為嗰時問埋曬 stupid question， 然後你問完之後俾人哋，我哋咁都問，頭先咪講咗咯，你冇聽噶，咁人哋已經下次唔敢問嘅啲細路仔。但係如果有啲冇嘢嘅，即好似我個細女呢啲咧，就係、是、可能天生陽光嘅咧，佢就覺得呢句嘢冇嘢嘅喎，咁樣佢就可以繼續問咯。但係如果係有啲即係已經唔係咁想問，咁佢不。終於衝破呢個關口，問咗一句，然後你咁樣得佢一句咧，其實佢以後咧，佢就真係好 有陰影。 係啊，佢就冇咗嗰種自信啦，同時亦都係會繼續變成一個繼續去放負嘅人咯。咁所以我諗即係我哋做家長又好，做前輩又好，做朋友都好，即係我諗都真係應該要多啲咧，唔係話即係要講啲美麗的説話啊。咁但係有陣時都。提一下自己，唔好下下都 no 咯。 我想問下問大人咧，頭先 Annie 所講嗰個九個小朋友一出世就會有嗰個氣質咧， 邊九個？ 係咪細細個就已經有？咁好啦，大個嘅時候會唔會嗰啲氣質都會轉變？即係等於Annie 個大女咁啊，之前好暗黑啦，咁可能過完中學之後會唔會就變翻開朗人啊？會唔會㗎轉變？ 哦，咁睇中間發生過咩事啦，遇過咩人啦，即係好似頭先我哋食嗰個焦糖燉蛋咁， 即刻開心咗， 即係唔係我嗰個燉蛋啊，係要經啊，嗰個焦糖係要經 Annie 嘅好悉心。然後揾啲火去辣一下啲糖，咁佢就變咗焦糖啊嘛，咁就脆卜卜啊嘛，咁你睇下中間咯。如果冇乜人理佢啊，冇乜人幫佢咧，係唔會變， 就只係普通嘅一杯原本嘅燉蛋， 係 咪啊？ 係啦， 要辣住佢之後先會變第二個嘅燉蛋。 就件事，但係有啲人咧，佢又會即係我都聽過咧，有啲人未必係其他人去特登去幫佢嘅，但係佢遇到某啲事。 佢自己轉變， 係啊，即係唔講你唔知喎，譬如 Eric 嗰啲咧，佢以前係抑鬱底嘅喎，係啊，咁 佢而家好分裂嘅喎， 佢而家好分裂啊，佢 你壓力啊， 係即係太 private 嘅嘢，我唔講啦，即係當佢話佢第一次話俾我以前係抑鬱底嘅時候，我都好震驚。 佢抑鬱到係點嘅嗰陣時？ 都話 private 嘅嘢， 我唔想講。咁佢點解係咪就係你幫佢咧？ 唔 係 啊， 你 即係佢嗰陣佢已經係。 变咗活泼， 好乐观嘅，同埋而家我有时都要揾佢攞正能量嘅， 即系而家佢变成一个放正嘅人。 系啊，佢放正人啊。 其实点解会有呢个转变？即系有机会见到啊。 系啊，请教 佢，要请教佢先。 佢系乐观到佢都唔会提话俾我以前点点点啊咁样啊。 佢已经唔记得咗呢一 part 啦。 佢记得，佢记得，但系佢好明白啊。再加上我都好信星座，嗰啲天秤座嗰啲人咧都非常 balance 到嘅。我发现 系 啊，佢经历。過一個即係佢， 我冇好少天秤座嘅朋友，所以我唔知道天秤座朋友係點。 我個細女天秤座咯。 哦 吓，佢好，佢哋好自己搞掂到嘅， 系 吓，诶，即系都会有 照顾自己， 都会有少少即系清嚟清去，但系就平衡到咯。 嗯，最紧要就系个负能量。 我感觉上天秤座嘅人系 EQ 几高噶， 系啊， 系啊， 你有冇试过激嬲你细女咁？ 诶，都有都有，佢始终都系。你壓力真係 EQ 奇高啦，佢都係我認識嘅人當中 top three 噶啦。 佢好似冇情緒咁嘅，我每次同佢傾偈嘅時候，佢哦係咁，好似唔識嬲噶。 佢覺得嬲你都嘥時間啊嘛， 高人喎呢啲， 你 啲人世高人。 你冇聽過個故仔咩？大師，請問點樣可以人生覺得開心啲？咁啊，大師就話。就是你唔好同嗰啲傻嘅拗嘢啦，跟住嗰人我唔信，咁跟住大师话你啱你啱。 握着拳头力竭呼叫，眼睛湿透了。却竟嘴里带着笑，清风微凉吹干发碎，微黄日光里把手臂高举，这趟路曾笑过哭过，夹硬死撑过，那一样撑过，极目这片天空茫茫，有高山有沧海，吹散了不安，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了终点，气力似屎也背负战意，泪流下辛酸苦涩，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浮现，强韧的信念活到今天，一路是谁与我一伙，以水指引我，以火焰拼搏，这这个个风风狂狂，进不赶退不放，比我勇敢多，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了终点，气力似是也背负战意，自由是不可深陷，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浮现，无惧剧痛重新应你搏一次，多得你多感激你与我冒险，这道被正义作践，当冤的战友都是我挥手，告别太久世俗乐与忧，一轮下高歌演奏，一口气一口气松，一口气再次聚首，山脚下望向山有看不气力守，手挽手。 个系 Tonic 嘅新歌，歌名叫做《一口气》。 嗯， 好啦，翻翻嚟啦。咁啊，今日咧 Annie 带出嘅题目就系点样可以培养孩子一啲正能量。 嗯，讲正能量之前咧，我想问下啦，如果咧你身边有啲放负嘅人咧，你会点样做噶？ 即系如果嗰排自己得闲嘅，咪鼓励下咯，同佢放翻正咯。 嗯， 但系如果自己都负啦嗰排。咁就唯有都要回避嘅，冇理由真系富富得富噶嘛， 吓、即系弹开， 吓、 咁但系如果嗰个屋企人，例如就系你嘅小朋友啦，你嘅孩子， 冇得避， 佢就系放富，即系唉乜都投诉一餐啊，唉乜都怨天怨地啊，又话多功课，又话 老公 觉 得老婆系咁咯， 啊类似啦，又或者啲老公对住个老婆一翻嚟咧就不停喺度投诉啊，今日又点点点啊，个女又曳啊，个煤气炉又唔着啊，即系咁。咁即系点咧？嗰啲系家人嚟嘅， 咁你当听唔到咯？点解男人可以做到龙耳诊嗰只耳咧？就系 丢塔耳， 系听唔到咯。当 系 你讲我听唔到，你讲我听唔到咁啊！ 我会暗间叫其他屋企人去同佢倾偈咯，因为我系一个几怕烦嘅人嚟嘅， 即系你都惊自己挞着系嘛？ 系啦，因为我都易挞着嗰啲人嚟嘅。咁我同佢讲完一次，佢唔理我，咁我就会私底下打俾屋企人，同其他屋企人讲就话：喂，带佢出去多啲玩啦，同佢倾下。我讲过俾佢听好多次啦，佢唔听我讲啊。即系我会讲翻件事发生咩事啊？佢自己要做紧啲乜嘢啊？咁跟住再加上我就会借啲耳系搵啲嘢去俾佢出去行街，即系例如可能同佢出咗去行街买下衫啊，或者搵啲地方啊，搵啲细艺俾佢做啊，话喂，教佢上网睇下YouTube 啊，教佢睇下片啊，即系睇多啲唔同嘅嘢，分散佢注意力。呢、這个我而家做 的，你觉得 work 嘅呢、這个方法？ 起碼等佢 分散注意力係 work 噶， 係嘛？ 係啊， 係我唔知道對我屋企人嚟講得唔得，但係最起碼而家佢已經迷戀咗睇 YouTube， 成日上網睇點樣揾湯，點樣煮嘢。 即係咪其實你覺得有陣時嘅人咧，即係成日好多唔好嘅情緒啊，或者諗埋曬啲 negative 嘅嘢咧，主要係因為太得閒。 系咪？系啊，所以你见我冇乜负面情绪，边度得闲啫？ 或者好快就冇，会唔会噶？ 做嘢啦，仲喺度 太忙嘅时候，其实唔得闲啦。 即系最多好兴嘅时候，咪讲一次咯，讲两次。你谂下嚟啊，你讲咗嗱，你唔开心啦，你同。同 Andy 讲咗，今日讲咗半个钟头电话咁样，咁跟住我见到你又讲，咁一个钟咯。呢件本来唔开心嘅事，我已经琴日已经唔开心啦。咁今日就再加多一个钟，咁可能我见到嘉文又讲一次，咁呢件事咪越嚟越大件事咯。我做乜要俾佢咁大件事啊？我唔可以俾咁多版面佢噶嘛。 但系嗱，如果一个人负面嘅话咧，佢做嘢就突然间好唔想做嘢。我会系个咁嘅人嚟嘅，我就啊、我真系唔想做嘢，我摆低咗。 咁咪摆低咯， 我就走去打机噶啦。 咁咪打机咯。 都好 冇问题啊，即系咁样就咁样都 OK 嘅。 OK， 你打完机翻去做唔得咯， 打到唔想再做， 咁就咁就辞职咯。 不过咧，有阵时咧会越落越深渊嘅，我觉得。 嗯， 即系如果你系搵啲嘢去麻醉自己，即系吓，即系譬如我唔开心，我好多怨气，咁但我又唔系咁即系当身边嘅人，你即系讲得太多，人哋都已经即系避开你啦。 好闷啊！我觉得有啲人嗰啲 Griffins 啊，我哋讲佢嗰啲牢骚咧，你要有啲新意先得噶嘛，即係好歌，真係百聽不厭啫。但係你一百零一次就厭㗎啦嘛。 呢咧，尋日都講話佢身邊有個明星朋友咧， 成日喺度信同一樣嘢。 係啊，佢話講廿幾年， 係講廿幾年啊。 佢話講到最近佢唔聽佢電話。 咁我呢個幾好喎、啊，都聽咗 廿幾年喎、 啊。 算係咁啦， 你都幾勁喎，聽咗廿幾年。 咪咯。 所以其實我都覺得我負能量可以識。即係我覺得真係某段時間咧適可而止。我自己有極重負能量嘅人嚟，我知道自己。但係咧，我最近我已經覺得 你個負能量係唔夠信心啫。但係你唔怨人啊嘛。即係我 唔 會覺得你 有怨嘅。 你有㗎？ 我懷疑我有嘅，但係我發現即係、我就算怨得嚟，我會不停做好自己嗰啲嘢咯。咁但係咧，我最近咧，我會覺得唔想再发放负能量，所以我就唔出声咯。每一样嘢我都唔讲噶啦，即系就算身边嘅朋友，我都好少出声提咯。 系 啊，近呢几年 系 咁 噶。我发现即系以前细个咧，哎呀唔开心，我男朋友乜乜乜，梗系同啲女朋友讲噶嘛。 咁講完好似舒服啲嘛。咁、但係再即係可能二十歲你會用呢一個策略，跟住三十歲咧就開始忙啦、你根本忙到你講即係冇時間講啦。咁、我發現又冇乜嘢喎。咁、又真係唔使腎喎。 係我更正啊，即係我會同可能一兩個人講，以前就可能同身邊任何一個朋友問你點啊，我就即刻 講曬啊。 係啦，即係千祈唔好同我講三隻字就係、是、你點啊，咁、就唔好同我講呢句。咁但係而家即係啲人問我你點啊，即係可能我講一兩句之後我就會。啊，唔得啦！即系我要 sense 到我要笑咁样，即系我呢年几两年我学识嘅嘢咯，呢个系。 同埋我觉得啲朋友咧系冇乜责任，一定要攞你啲精神垃圾。 系啊系啊， 除非你，我觉得你要守 quota。即係大家有情與義，你真係好唔掂，好唔掂啦！ 係 嗰排咁你就 call 個朋友咯，咁啊揾佢做一次垃圾桶，但係真唔可以低低咯。 我諗我而家都係因為敏達頭先所講嘅諗法咯、我都有笑住同朋友講，我就話：，我唔想再成日發放負能量啦。 係啊， 講第二樣啦， 講第二樣啦，係、啊。同埋我覺得講即係你講你唔開心嘢咧，都要包裝啊嘛。係。咁我哋都叫做廣播事業啊，你幾唔開心？即係好似嗰次幫我女攞呢一個簽證咁，其實係好我哋英文講 frustration 啊，好頹喪嘅一件事，好沮喪嘅一件事啊，嚇！咁但係你要講，如果你講得好有趣咧，佢就變咗一個棟篤喎，棟篤笑咁人哋嗱你又可以宣泄啦，而人哋聽落咧佢又覺得啊幾好笑喎咁樣。 咦？呢個係真係好好嘅學習方法。 將自己嘅不幸包裝成為笑話，咁跟住就點講啊？就點講？你好我好咯，講出嚟嘅時候。 係 ，Annie， 你覺得呢個算唔算好方法？ 呢個好方法啊！但我覺得呢一個你都要個人本身都係一個幾 有 識得 有創意同埋幽默感啊嘛。 係啦，咁呢個我覺得真係唔係人人咧天生有呢個能力咧、將一啲好似好慘嘅事、轉化成一個叫做喜劇形式咁樣去做，唔係咁容易咯呢樣嘢。 所以佢身邊嘅一兩個閨蜜嚟講，可能就會辛苦少少。因为佢会着重重点发放在你一个人身上面。 如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唱这小店铺。翻出了再一聚 ，CD 碟多这里不恐惧，给消失与去有数位里挨下去，挨下去，无惧泼冷水，穷极了，难极了，还是有这里，不担心科技巨浪冲走小店变废墟，黑胶薄到美句写新伴随，如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这间交给 脱险找到路，祈求就似这唱片谱，一起撑到最尾，一起自豪。如若世间这刻竟然没唱片谱，如下这根交给你我手。 是耿少林直率敢言，但他出版的物品全部都是萧仪、烹饪等等的书籍，没有任何的敏感内容，罪行构成的条件是有害社会后果，但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当局刑事拘留和指控他是严重滥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316点，升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46点，升3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7.75，日元104.43，瑞士法郎0.904，加元1.312，人民幣6.649，英鎊對美元1.315，歐元對美元1.187，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66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24.91美元，賣出1925.53美元。在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熱帶風暴沙德爾已經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晚上9點，沙德爾集結在西沙以東大約56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或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橫過南海中部。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乾燥，氣温介乎21至28度，吹和緩至清勁北風。明日海面有湧浪，展望隨後一兩日雲量增多，風勢頗大，海有大浪湧浪。下星期初天色好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嘅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嘅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呢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嘅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噶。 轻谈浅唱不夜天，40周年 Evergreen。 夜里歌声伴你轻谈，夜深里细声渐长。 40周年啊，带个新版俾你啊！ 月皮弯弯伴你安睡，手拖手梦乡里去。 由 Rubber Band 重新编曲嘅主题曲《轻谈浅唱》，你话正唔正先？ 今晚似得你共我， 每晚深宵2至6， 子龙、艾力、曾洁莹， 轻谈浅唱不夜天，到时见。 今个星期二台院线请嚟香港亚洲电影节代表，同大家预览有咩精彩电影。 关于韩国纪录片，我哋有10部作品，咁基本上系占咗成个节嘅1/5噶啦。我哋想铺陈一个比较完整啲嘅韩国近代历史观咁样，佢对我哋有好多启发性，同埋对而家呢一个世局有好多可以参照嘅部分。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够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由庄安怡主理的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十一点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咁今日 Annie 咧就会讲点样培养正能量嘅孩子。头先我哋都讲咗啦，负能量嘅人或者小朋友总有一个喺左紧嘅 屋企人啊，有阵时都好难避免啊， 系啊， 会有啲放负嘅家人吓，咁住埋同一间屋咧，咁亦都其实都几辛苦嘅一件事。咁嗱，我睇到一啲亲子专家咧，佢自己都有啲孩子喺度成长中嘅，咁佢自己嘅经验分享咧就。最詐忌啊！即係如果屋企入邊有呢啲放負嘅家人咧，最詐忌嗰件事咧就係你咧都同佢一齊去爭辯啊，或者你將個件事睇得好大件事，或者你真係好 overreact 佢，即係嗰啲 overreact 即係過度 反應過大啦。 係啦，反應過大佢嗰啲負能量啊，係啦，因為其實負能量通常個表現嘅特徵就係不停投訴啊，不停怨天尤人啊，鞋嚟鞋去啊，鞋啊都係對鞋咁。咁如果你將呢啲嘢就太過攞個放大鏡去放大呢件事，然後加以去幫助佢解決啊，或者加以去踢熱俾啲反建議佢啊，或者所謂安慰佢啊，又或者俾啲提議佢點處理啊，其實咧就會好似個裂咧就越打越緊啊，嚇咁越咁。咁如果你咧係你壓力咁都好啲啊，因為你自己靜啊嘛， 佢唔知叮一聲靜咗啦。 係啦，咁你不受影響，但其實咧唔係咁多人咧，好似你壓力咁噶嘛。咁所以咧就會你其實你係俾佢影響翻嘅，好容易。咁就大家喺呢個咁嘅 loop 入邊就 loop 越 loop 就越鬧架嘅。所以就話即係第一件事，即係屋企人可以做嘅，或者父母啦，我哋講緊嚇，即係父母可以做嘅咧，就係唔好過度反應。即係我哋先理解就是、小朋友啦，講緊小朋友啊，唔好講緊。夫妻嗰啲投訴，而家講小朋友嚇，咁有小朋友嗰啲嘅負能量喺度發放嘅時候咧，其實有陣時係佢哋因為覺得咧屋企嗱，你要咁樣同自己講咯嚇，所以佢就話你同自己講，就係佢哋覺得屋企咧係一個佢覺得安全嘅地方，可以俾佢去放負。即係佢話佢處理焦慮嘅方法嚟嘅，就係、是、對住屋企人去放負。咁佢不自覺會咁樣做。如果佢去對住外邊人，佢未必。有咁樣嘅，係啦，佢唔會對住老師放負噶嘛，咁就佢翻到屋企就會對住父母啊或者兄弟姊妹。咁你首先要明白呢個係佢嘅處理方式，而其實每個人都有焦慮嘅。咁放負就係小孩子可能係咁樣做，因為呢度係令感到安全、感到 relax 嘅地方。咁所以你要明白呢樣嘢。咁而如果你唔好過分去將佢放大咧，其實有陣時就好似敏大人講嗰樣嘢啦。其實過咗就冇嘢噶啦，即係其實佢即係你冇理，即係你冇理佢，但係你要聽。就唔係話你 ignore 佢，即係漠視佢、忽略佢，你聽，但你唔需要有任何好大嘅反應啊，或者咩，就由佢講。咁其實就過咗就冇嘢噶咯， 過咗冇嘢係啊，最緊要忍。 係啦，係啦，係啦， 你唔好反應嗰樣嘢。 係，你唔好俾佢影響翻你咯。呢個就係佢第一樣講嘅方法啦。第二樣咧就係、是有陣時都可能要叫咩反思一下自己咯，因為有陣時細路仔佢可能有天生嘅部分佢係暗黑嘅，但係其實好多大部分咧都有陣時係由佢身邊睇到你對一啲事情嘅反應啊，或者你都係咪拿住個電話又喺度同啲朋友喺度勁投訴啊？係啦，咁佢即係佢隔離都睇到啊 ，feel 即係聽到你點樣處理事情。點樣同人相處，講緊啲乜嘢嘢？咁其實佢久而久之，佢就會有呢種嘅即係學咗你所謂照鏡啦。即係你個細路係點樣咧？其實都一個大人都自己照下自己塊鏡，係咪都係咁樣？ 哎呀，我都信呢樣嘢嘅，因為咧，其實可能我喺出面啦，我係近呢十年八年對屋企人係肆無忌憚咗嘅個放負，唔好話十年八年，呢三年五年啦。咁係跟住咧，屋企人係不停忍我嘅突然間嘅放負嘅，咁。但系我就其实我回想翻咧，我点解呢一年里面我尽量控制紧自己唔好咁做咧？就系、是、我谂下系，我之前系因为都见过有啲人系成日突然间向住我放负，咁或者向住其他人都放负，咁我就心里面就默许咗一样嘢，就系我千祈唔可以变呢个人。点知我突然间原来可能系我太集中呢一个人啦，因为我不停话冇变呢个人，冇变呢个人。就默默地變咗呢一個人，自己唔知道，所以呢一年幾兩年裏面，我就發現，咦？點解我好似變咗個我之前講咗千祈唔好變嘅人嘅？跟住我就覺得屋企人亦都唔係一定要去俾我發脾氣嘅、哦，咁我就開始忍啦。咁每次而家想發脾氣嘅時候，我就咁樣跟住先同屋企人講嘅， 唞啖氣 係啦。雖然我知道我嗰個係唞啖氣咧，屋企人都已經知道我係。俾緊晦氣佢嘅，但我都喺度諗，你俾少少時間我， 唞啖氣佢都叫點講，要鼓勵意思啊嘛。但如果你 有語言肥咗，語言上嘅即係白紙黑字係有重量噶嘛？ 係啊，就已經肥咗咯。咁我起碼吸啖氣，可能佢都會唔舒服，但係好過我覺得我直接已經肥咗佢先。 都係都 俾少少時間去緩衝。 啱啱啱。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唔好過度，即係如果做家長嘅咧，即係遇著呢啲放負小朋友咧、你即係唔好過度放大咧。其實你首先就係、令到嗰件事咧，即係輕咗先啦，唔好即係越描越黑啦。但係其實冇令到個細路仔正能量咗嘅。咁、其實仲有啲嘢可以做嘅，但係呢個就首先第一步、就係、我哋自己都 陪佢放負先， 係啦，即係我哋都唔好都就搞到自己都亂曬先，呢個就係第一步咯。嚇、但其實又仲有啲方法咧，點樣真係喺生活裏邊讓孩子咧就擺翻啲正能量嘅種子喺佢嘅心度。 难为你了，再天天给我去点灯。难为你了，再天天给我退黑暗。拨去摇，拨去摸，让我每一晚睡也安心。未记得为你心残留一格热能。从此我会应不斗星自制街灯，从此我会自己哼歌面对黑暗，是我不愿变高，让这个职责十倍艰辛，直到守护我的犹如因爱被困，暗黑你醒收光，到这里方心交给我，原谅层次数牺牲你来教懂我。错局错言去点灯，明天我要为天底一切退黑暗，未了的让我追，愿你这一晚睡也安心，若世间未够光，弘扬这套后话，暗黑你醒手到这里放心交给我，原谅层次数牺牲你爱教懂我，你可以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放心去吧，不要害怕相知耳东思之耳西仙女耳不星星那边做你的家，我请你安心去吧，安心去吧，安心去吧，安心去吧，别担心我记得你，我不会太差，暗黑你醒走过到这里放心交给我，原谅层次数今天我来撑起我。 听过是郑欣宜的歌曲《小夜灯》。 好啦，一首歌翻到嚟啦 ，Annie 仲会唔会有一啲嘅 tips 可以俾大 家？有啊，我哋除咗做家长，自己有定力。唔好俾孩子放負影響到自己都負之外咧、其實都要開始從小咧擺啲正能量嘅種子俾佢。咁有啲咩方法咧？咁樣咁呢個其實我哋都老生常談噶啦，就係話其實咧多即係每一日啦，盡量咧都揾一啲時間咧可以同佢傾偈嘅。咁、嗱，你可以喺食飯嘅時候傾偈啦，就唔使夾硬。食飯就一定要食噶啦，係咪？所以你唔需要特登擠啲時間出嚟、不過就係話咧，你有時太忙未必同到佢食飯。咁、但係食個早餐啊，或者總之係大家兩個三個人的相處的時候呢就多些跟他傾偈，而傾偈的內容呢就是多些呢是集中講他的所謂開心事、他成功的事、他今天做得好的事，就避咗，即系你主動去撈，即系同佢撩啊！啊，今日有啲乜嘢開心嘅同媽媽講啊？或者即系你今日咧，有冇做過啲乜嘢嘅事咧？你覺得自己都幾有進步，幾叻嘅噃咁樣，值得話俾媽咪知啊！咁樣即系嘗試用佢啲即多啲習慣咧，係唔好即係睇重自己衰咗嗰啲，係啦，而係睇多啲好嘅呢一方面。咁呢個係一個方法啦。第二個方法咧就係同佢一齊數一下一啲，如果佢諗唔到嘅，你試下幫佢諗。咁數一下一啲值得感恩嘅事。佢因為原來咧有啲研究咧話如果一個人佢經常有感恩咧，其實佢就會係一個相對正能量嘅人。點解咧？因為你懂得去睇一啲事情係值得自己感覺到係啊，我真係好幸運啊！有呢啲， 因為唔係淨係自己可以控制曬啊嘛。 係啦，係啦， 知道即係咩謀事在人，成事在 成事在天， 唔好亂啦。系咯，咁你知道其實即係有一半運氣，咁你個人咪可以睇得開啲咯。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要甚至寫低咯，即係將一啲譬如話，今日我哋今日冇病喎，而家咁多人即係可能會怕自己受感染啊，出街啊或者點樣都要好小心。喂，我哋安全全喺呢八個月，我哋都冇呢一個嘅或者我哋棟大廈都冇話確診咁樣。咁其實呢個都一個好值得確幸嘅一件事咁。咁我哋可以可能寫低，咁讓孩子每一天都做呢啲事。從小開始，咁佢個人就會比較睇嘢咧，睇得光明一啲咯。咁、第三樣可以同佢做嘅咧，就係、做運動啦，真係，因為好似你頭先喺度講，做運動其實係自動令人係快樂嘅， 嚇 呢、這個過程係同佢一齊做，唔係叫佢自己做 嚇。 咁係過程其實是開心嘅。咁第四樣，我覺得呢個咧，我就反而我自己要幾留意嘅。有陣時候我發覺，我有陣時咧問我個女啲嘢咧，我會咧，譬如佢放學咧，我會問。你今日有冇唔記得帶功課俾老師寫 red mark 啊？即係你一問啲嘢咧就好 negative 噶。 其實我覺得家長係咪唔應該咁樣問咧？因為 唔知點解我係咁樣問嘅，好似你即係自己一衝口而出就問呢個， 就擔心自己咁。 可能係擔心嗰樣嘢講。 係啦，可能係，但你唔會問啊，你今日有冇俾老師讚或者你今日有冇幫助同學一件事？即係你唔會向正嗰樣嘢諗，就是、我哋成日都會向。no 嗰啲嘢度諗，或者佢問你一啲嘢，你都會 no 佢。咁佢就話原來都有啲研究咧，話原來 no 呢個字咧，嗱講緊英文啦嚇，呢個語係 no 呢個字咧， 唔係剔手邊嗰個 no， 或者中文話唔好， 唔好係啦，唔好咧，原來係會楞一紮咧衰嘅嘢嘅，即係例如係煩惱啦，係禁忌啦。唔準啦、啊，即係總之全部都係一啲壓力嘅嘢，總之係 negative 嘅嘢。你講 yes 咧，就會楞一紮咧係好嘅嘢。所以咧，你一 no 親咧個細路仔就即刻嗰扎唔好嘅嘢就黐曬出嚟噶啦，就即係 show 曬出嚟。所以就話我哋盡量家長同佢講嘢咧，都唔好咁多 no， 多啲用 yes 嘅方法講。咁、我覺得呢個都可以從小我自己啦，尤其即係都習慣性中國人咧，唔準跑。老师都话噶，唔准讲嘢，即系可唔可以话细声少少讲，阵间先讲，即系你阵间先讲，即系而家唔好讲住啦。 跑慢啲， 阵间先跑，系啦，即系唔好唔准跑，系啦，或者慢慢行，就唔好话唔准跑，你不如讲慢慢行，就唔好讲唔准跑，即系咁嘅方式讲嘢咧，即系可能都会帮到佢谂嘢会正面啲咯。 咁我想问一下啦，即系呢一个除咗呢个之外啦，会唔会咧，即系调翻转咧？有啲嘢都會令到我哋大人好激心嘅時候，令到我哋自己都可以收火， 收火 係啦，令自己收火，咁咪唔會做出你頭先所講嘅嘢咯。 所以咪就係話要當佢透明咯，就係咁難講嗰樣咯。 突然間你當嗰個唔係你自己親生嘅， 係咁就得㗎啦。 即係突然間你 會好端咯， 係望呢個細路，你唔好意思鬧㗎嘛。 係 愛之深責之切啊！呢啲係我哋中國人嗰句嘢咧，其實就係自動你個心就好。 突然嗰一刻，佢真係你知唔知得噶啦？大家咁樣講就會有負面嘅關係嘅時候，你就當係人哋嘅仔啦，人哋嘅女啦。 咁Annie 你做唔做到啊？ 難㗎，我而家咪就開始學緊呢樣嘢咯。要學，因為其實尤其是對住一啲都幾敏感嘅孩子咧、你有陣時一句説話你即係得咗落去咧，其實佢就真係會無限放大，諗到好 negative 嘅嘢㗎。咁當然嗰啲即係話極都唔聽，恩皮到咩嗰啲咧，其實可能唔使咁 care 自己。 但係有時又咁講喎，如果佢係敏感，所以你唔敢話佢，咁佢個錯誤繼續。犯落去，跟住佢系犯到十八岁啊、二十岁啊、廿五岁啊、三十岁，你就改都改唔到。 系啊，都有呢样嘢。 所以你又唔能够敏感唔讲噶。 所以 你 用另一个方法讲咯、所以 你会用咩方法去同佢讲啊？如果系咁， 我谂咧都系要翻翻去嗰样。你首先自己都唔好俾嗰个情绪咧，即系唔好俾嗰样嘢咧先影响自己。進入一個猛整啊，或者將件事咧搞到好個人化，即係譬如個小朋友講一句啊，你啲嘢唔好食嘅咁樣，咁你就即刻咧覺得即係點啊？你次次講嘢都係咁噶，你唔識鼓勵下人噶，即係唔好咁樣。可能你可能就話啊，可能呢次真係唔係幾好食。即係你就將件事睇成係件事咯，就唔好即刻將佢變成係好 personalized，personal 係啦，即係就係嗰件事，係 啊，唔 係 個人嘅針對， 係啦。但我哋有時就係因為將啲嘢咧就太過睇成人，就好似敏達人頭先講啦，就啊呢個係個女，咁所以你就特別咧樣嘢都死啦。我而家今日唔話佢咧，佢十八歲都係咁咧就弊啦。但係如果嗰個係我呢個女咧，咁唔緊要啦，佢阿媽會話噶嘛，我唔使咁緊張住啦，係咪？即係即係成件事咧，唔好咁緊張住，揾翻啱嘅。 太緊張件事係唔好噶，即係好似頭先啲焦糖咁，你真係要你點啊？燒完之後，你真係等，係 特別啲時間 脆，等佢時間脆噶嘛。但係如果你一燒完之後，你好緊張佢脆唔脆，然後你要篤下佢，咁咪就脆咯。 天氣好。仍睡不好，恩宠赞美没有令我很自豪。然后我不见人，不理人，瞒住我这刻感觉很燥，觉得倾诉拥抱太恐怖。难道远下去人间真的会了解我？很想问为何难过，很想呼救，情绪极度无措，是孤独还是失望，还是被世界折磨？假使我仍未够好，你不要叹气我好吗？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里药方，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跌下过。不会死才是胜利，超出那角落里独舌的预期。其实我很好奇，真好奇，何时要炫耀这种心地？我只知道今次我比你了不起，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So, 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跌下过。在我附近，当我未抚平情绪，别嫌我笨。 追不可，假使我仍未够好，你可会爱我更加多？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之下病人无数，记住你心还有愿望。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宣布重组，国泰航空包括国泰港龙整体大幅裁员大约8500人，其中在香港将会裁减大约5300名员工。国泰港龙航空即日停止营运，国泰同香港快运会申请港龙以往服务的航点。管理层说，疫情带来沉重打击，重组是迫不得已的决定。港龙工会对停运感到遗憾，不满公司作出决定时未有邀请员工参与。国泰工会就表示，对公司裁员的决定相当失望，又认为赔偿不算封口。运输及房屋局表示，国泰港龙航空全面停飞之后，必须将航权交还特区政府，不能够自行转让给其他公司。运房局表示，知悉国泰集团有意申请国泰港龙航空需要交还的航权，运房局会根据既定机制处理。局方表示，政府收回国泰港龙航空的航权之后，本地航空公司可以申请使用有关航权，并且由运房局根据既定机制分配。航权分配的首要原则是公共资源能够被充分地利用，以巩固或者增强香港航空业的竞争力。对于国泰港龙即日起停运，消委会认为国泰有必要马上同主动联络在未来几日出发的乘客，或者已经购买港龙机票的乘客作出适当安排，以免构成不便。消委会表示，应变措施包括退款或者安排转乘其他国泰航班或者航空公司的班次，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去年六月社会事件以来，一共收到25宗涉及警员子女在校园怀疑被欺凌的个案，校方已经为涉事学生提供辅导，并且对涉事教师或者学生采取纪律行动。他强调，教育局处理欺凌个案并非因为涉事人的身份，局方对任何校内欺凌都是零容忍，并且按法例和既定程序处理。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8267点，跌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41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4.58。瑞士法郎0.904，加元1.313，人民币6.652，英镑兑美元1.315，欧元兑美元1.187，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66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24.41美元，卖出1925.4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下周初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前日个天花先有石屎跌咗落嚟，依家又轮到厕所喉漏水，唉。 妈妈，申请市建局的有需要人士维修自住物业津贴计划啦。计划会为合资格的长者、综援或伤残津贴自住业主提供最多80,000元资助，在单位或者大厦公用地方做维修保养工程。 咁好，改善居住环境，住都住得安心啲啦。 等我打去3188-1188了解多啲先。 阿豪，帮我喺尾板度落啲货。 唔得，你架车好似冇双手控制装置。 你咪有双手咯。 老细，自从上次佢遇到工作意外之后咧，劫后余生啊，所以佢而家好安全啊。 系，我仲要啊，睇下你部车有冇视听信号装置同埋脚部防护装置添啊。 你边度学翻嚟噶？ 唉，经过咗劫后余生，学到好多嘢，咁先可以保护到自己噶嘛。 咁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预防货车尾板危害，记得用足安全装置。我系周柏豪。 音乐说，田蕴妮的音乐选择。 同妈妈的歌，你会拣边一首？ 哦，我梗系最亲啦。 如今看她多了一丝法令纹。 我太过唔体谅我妈，我以为佢乱谂嘢。 佢睇个 manual， 佢睇唔到啦。 嗯， 即系你会懵啊！我接受唔到你老啊！你唔系咁噶。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还是怕捉不紧，微笑里一双病人。 我是 Sammy 郑秀文， 我是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我开铺啦， 敏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 即系有咩特色噶？ 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字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喎，请唔请洗碗啊？ 逢禮拜三晚咧，夜晚嘅11:30咧，雖然咧我哋節目上面有少少調動，但係今次咧我哋嘅敏感時刻嘅直播室入面咧有一個嘅環節，呢、這個環節咧就有個我哋嘅舊朋友啊，呢、這個朋友我哋好中意佢嘅，咁、每次嚟到嘅時候我就覺得個人鋸曬 啊，喺度有啲安全感嘅， 係啦，因為咧心理食堂咧就會逢禮拜三咧就會喺呢一度同大家出現嘅，咁啊我哋有請啊香港心理學會輔導心理學部嘅主席郭善衡 Helen，Hello，Hello， 回歸啊，大家好。 我想话我哋点解可以见翻面呢，就即系话因为其实而家嘅疫情方面又试个数字好似少咗啲，但系咧而家好多人就开始成日都会捕捉个数字嘅。今日好似少啲，突然间多翻两个之后就喂又多翻两个啦，即系有少少明明多两个，感觉上面好似唔系好多，但系大家已经开始好紧张。少咗嘅时候，大家又好似觉得喂快啲出去啦，即系可能都系少两个啫，大家出去玩啦咁，即系呢个心态究竟系咩心态？又好似好紧张，又好似好放松咁。 同埋咧，我覺得有啲即係有啲人會覺得話，好多唔同嘅指標出現啦，即係可能確診數字啊，或者係本地個案啊、輸入個案呢啲 term， 其實我諗喺即係抗疫之前係冇出現過噶嘛，即係包括我哋而家戴緊呢啲口罩有幾多層啊，嗰啲透水防水指數有幾多啊？咁、我諗即係大家係個即係唔同嘅指標就係、好似小朋友復課咯、又或者有一啲嘅場合放寬咗啊，各方面咧，咁我諗相對上咧。其实大家不是不紧张的，而是大家觉得都不停得架，即是停下去怎样，又或者甚至呢，即是我听到有些即是前线的无论是同工啦，或者我即是去接触的一些辅导的个案啦，他们都会说趁现在未是最严重再玩多次先啊，第四波与第三波之间 2.5 波 3.5 波咁样出咗去先啦、所以其实 是、我系咁噶， 所以其实几攰噶，即系都真系遇到呢啲情况， 系啊，同埋觉得好似有得玩快啲玩啊咁样咯， 唔知几时咩啊， 唔知自己几时又是再第四波啊封晒啊咁，但系当然有啲专家讲嘅第四波其实都已经开始拣咁样嘅，咁、所以就啲 咁咪越玩咪越快啲开始咯，啲人越玩咪快啲开始第四波咯， 系啦，所以就呢个就系人嘅矛盾。 自己呃自己的其实有 点。是。但是我想说反而会不会这样的心理大家会更加绷紧呢，因为玩和不玩之间。 我諗即係其實我哋即係最近啲其實都計計下都有成未夠一年啦，即係個疫情，但係計計下都差唔多㗎。 我哋都估計都可能仲要我唔可以喺大氣電波咁樣，都唔方快咯。 係啊，即係所以我諗 疫苗都未出場。 我諗好多人就話即係其實到底而家係用一個咩形容詞去形容呢一啲嘅即係抗疫嘅經歷咧？即係我諗大家可能聽過有一啲唔同嘅即係詞匯嘅，有啲譬如可能話。即係由開始嘅就係嗰啲好驚恐啦，即係全部都去撲物資啊、盲搶鹽啊，即係搶嘢個搶啦、去到慢慢又要停啦，跟住出嚟啦，有啲希望啦，跟住咧又第二波咯，跟住又第三啦，跟住又停啦，小朋友可唔可以翻學咧？八月尾先話俾你聽，又可以翻學。咁、其實咧，即係好似係我哋話呢個唔係病症嚟嘅，但係有時個描述就係好似有一種抗疫疲勞啊，即係到底係點樣呢？而家唔知道大家有冇身邊呢啲人？ 其實我覺得點講有啊，梗係有啦，同埋發現啲人猛整咗咯。即係我覺得有啲嘢咧，如果你肯定嘅，即係譬如即係我哋講細個先啦，我想去 A 大學咁樣嚇，咁、A 大學講明唔得啦，唔會收你啦，咁都係唔開心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咁完噶啦，即係同男朋友分手啦咁樣，咁你都仲有半年就完咗啦，你知我知道冇噶啦，咁我哋即係去揾啊嘛。而家咧就係有一種A 大學冇俾答案你，你喺度等唔知點樣啊，咁嗰種我覺得好煎熬啊。 系啊，同埋最初嘅时候咧，即系虽然可能03年大家都后生啦，系嘛，但系 我唔后生啦， 都好深刻记得咧，即系 都唔系嘅，大家一齐后生， 都有过去的咁样啦。而系都计翻咧，嗱当其时咧，即系其实感觉都好似好耐嘅经历咗，但系原来计翻系得六个星期嘅啫、即系停课啊嗰、那个嘅 病，系啊系啊，话今年多好多嘛， 系啊，即系其实可能差唔多六个月咁样吓，又或者有啲即系譬如我自己任教大学嗰啲咧，都已经宣布可能线上啊，或者。即係有啲有限度恢復一啲實體課，咁所以我諗大家係我諗前所未有地經歷一個幾時完嘅一種情況，咁、所以個疲勞而家咧你話係咪即係完全係好攰攰一日，而係長期都處於一個崩緊嘅狀態？我相信都好多人都未係鬆懈嘅，因為都確實都負責任啦，亦都去可能要關顧弱小嘅時候，咁所以我諗即係個疲勞係疲於奔命多啲啊，真係。 咁如果真係有疲勞嘅感覺，我哋可以點樣去舒緩同放鬆呢？因為而家成日都講啊嘛，我哋自己只能夠喺屋企咁滯咧，咁啊對住四埲牆咁啊，香港擺到啲土地幾細噶啦，跟住隔離已經係屋企人啦，咁根本上就好似長期都係一個受抑壓嘅感覺咁。 我又覺得即係所有嘅一啲困難都係背後有啲機會嘅，即係危機咁樣。咁我覺得其實由頭三個月見到好多唔同世界各地嘅疫情，即係由我諗頭兩個月用香港嘅例子就係大家都撲物資啊等等啊，咁跟住就見到最驚恐嘅就係全球疫情爆破嘅時候嗰種恐懼啦，即係你喺外國翻嚟㗎。唔係去崇拜你，哇！你好勁，外國翻嚟，而家係嗰陣時係你外國翻嚟啊！你有冇檢疫啊？咁樣即係有一種咁嘅緊張。 希倫講完，搞到我又想去旅行，我反其道而行。 唔係，同埋香港人成日 另外一個疲勞， 成日即係佢哋係新年又去啦，係咪跟住應該咩啊？情人節又當日去啦，跟住 Easter 啦，暑假啦，一 會季啦，應該 係啊！暑假啲人去兩三個旅行嘅喎， 就連重陽都去咁滯啊！對佢哋嚟講， 所以對於好多人嚟講。他们不只是困在家里，是困在一个城市，他们都忍受不到的。 所以我想衍生的就是刚才我们说虽然即有这些、即 危难这样好像，但我想衍生的机会就是大家即都制造了很多可以学习的机会的，或者是商机，即是现在讲的 staycation 啊，即是怎样即本地的旅游啊等等啊，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即大家是学习到，还有我想即就算我有时在辅导层面见一些、个案，我们都用之前用了一些网上的方法，那变成其实都是一个几新嘅体验，原来都系得嘅。咁我谂最重要就系、是，即系去到一个位置就系、是、人与人之间嘅联系点样继续落去咯。 系咁，我想问一下啦，头先你都讲嘅就话好多香港人都识变通啦，个放松去唔到旅行啫，咁我哋咪 book 间酒店咯。咁呢一啲系咪都系一个舒缓嘅方法？但系定系其实唔系，因为去到酒店嘅时候，大家会惊，喂，喷晒啲嘢先，全间房喷晒先，都系第二个紧张嚟嘅。 我仲有一样嘢，我要打个岔，就系当啲人好唔紧张嘅时候，你又好紧张。我而家都冇你真嚟晒谱嘅，一入到嚟除口罩咁样，即系你又 佢又會覺得咁樣唔妥嘅，又調轉就話：哇，冇你真係嚟曬普嘅，乜鬼嘢都噴喎！即係而家其實就因為冇嗰個常態，即係個雖然我哋話成日有個新常態，但係嗰個新常態未確立噶嘛， 冇錯， 係啊，咁所以大家都唔知邊啲係咁啊，視乎每個人嘅緊張程度啊，或者佢 anxiety 去佢個焦慮程度，咁所以真係無所適從啊！而家。 係啊，咁同埋我諗即係大家嗰個學習就係到底係去到幾時啦，同埋仲要其實照顧身邊嘅人啦，仲有好多其他嘅壓力啦，例如經濟啊，或者啲大公司裁員啊，我諗其實都不能夠忽視即係嗰個心理健康嘅重要嘅。 侧影，当你再想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多近，都差一线长恋爱。每晚重动接上，你便无勇似我离奇梦想。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尽头这空间不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次缘某处，知己因相配的我，所以。太总喜欢他，努力去爱我，才是你谋恨那段淡过。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 尹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 即系有咩特色噶？ 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字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我喎，请唔请洗碗啊？ 好啦，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啦，呢度继续敏感时刻。咁今日就心理食堂啦，所以有 Helen 喺度。 Hello， 系啊，今日我哋就讲呢个嘅抗疫疲劳嘛。头先咧都未讲完啊，究竟有啲乜嘢舒缓嘅方案啊？ 我諗即係我最中意咧就同一個理性區域開始嘅，即係理性嘅意思就係即係我哋去講數字啦，講次數啦，即係有時我覺得就算大家好疲勞，去都唔好講疲勞先啊，而係嗰仲係有嗰種緊張啊、焦慮啊、擔心啊，即係我哋之前都講過啊，即係焦慮擔心係將來式噶嘛，因為你今日唔知聽日事就會好緊張聽日嘅嘢。咁我諗都係即係我成日都問大家噶，你知唔知今日確診數字係幾多？ 唔知道， 揾大人可能知 十，唔知啊，即系唔肯定咯。 系啊， 因为其实有少少个记忆系会混乱咗，唔知记得个 number 系今日啦，定系听日。 系啊， 因为日日都有嘅时候，其实有好多呢啲资讯嘅。咁唔系话即系你好极端咁话，我唔想睇啦，睇冇用啦。即系睇本地啊，定系输入啊，定系即系 定系咩城市咧？我又要睇埋英国嗰边啦，我个女系飞咗过去嘛。 中文咬咯， 系啊，英国某边个摊啊，边个 摊啊咁样，我初系我其实已经去到麻木嘅状态，因为佢未飞嘅时候咧系3000几嘅英国，咁所以我系容许佢飞啦，因为对于一个细路女嚟讲啊，佢追寻佢嘅新生活啊，独立嘅即系个自主独立嘅一个阶段，哇！但系跟住见到6000几，跟住10000几。跟住兩，唔知有冇試過20000，好接近噶啦。咁你個阿媽梗係一路一路咁驚噶嘛，但係我已經學識咗波平處境啦。我係啊，咁我因為驚到都做唔到嘢，你一係就翻嚟。咁但係翻嚟咧就有另外一個 story 啦，你又同佢傾啊，跟住啲 開解佢啊， 係啊，即係你解釋點解翻嚟，同埋因為我哋喺呢邊睇驚咧，可能佢哋又未必係好驚。 同埋外國地方大啲，即係始終冇香港咁即係局促啊，或者我哋有時去商場都驚啊，點解咁多人嘅？即係啲人又出翻曬嚟啦。 但係調轉喎，我見到啲商場少人嗰陣，哎呀，啲商場而家咁少人啊，呢間嘢又冇咗，即係驚緊兩樣嘢。其實我哋而家係同時係驚緊好多樣嘢啦，驚緊疫情啦，驚緊經濟下滑啦，驚緊我想。即系惊埋英国嗰边啦，系嘛？我甚至惊啦，喂，会唔会执笠嘅航空公司会唔会飞唔到过嚟噶？飞唔到翻嚟啊？ 系啊，所以头先讲嗰个理性嘅数字嘅意思就系、是、啊，其实点解话你有冇留意每一日即系譬如呢啲确诊啊或者数字？因为数字其实可以使人稳定嘅，咁但你又唔能够过分每秒都 check 住，即系你同买股票唔同啊，系嘛？咁而系你可以去理解成为咧啊，即系有啲嘢你可能未必需要每个钟头 check 嘅。不如早晚咪睇一次咯，又或者你起身嘅时候，好似头先你讲英国嘅例子，都未英国都未起身，你啱啱起身嘅啫嘛。咁我谂即系有适当嘅，即系一个我哋话个次数咧可以成为一个习惯嘅。你话啊，原来你每日睇两次系安心嘅，又或者好似你掂完一啲嘢你洗手，咁呢个咪就系一个习惯咯。而呢个习惯成为一个常态嘅时候咧，其实可以让你咧冇咁担心，就唔使咧好似之前咁系又洗唔系又。又洗啊，系又查又唔系又查啊，咁样咁变咗呢个亦都可以让我哋去理解而家我哋系身处一个咩环境先？哦，可能而家系有少少嘅爆发，但系我哋身处呢个区域系点咧？我哋点样去学识咗一啲适当嘅防护措施？其实系行之有效噶、哦，而即系虽然可能个数字系四位数字啦，喺香港嗰个感染或者系曾经感染嘅情况，咁但系好多时即系香港一路去行之有效嘅方法，让到大家明白哦，其实你都可以能够防疫嘅，即系你唔系话防不胜防嘅。咁我谂好多让自己去重回理性，呢个系第一啦。我谂第二咧就系、是我都几着重去讲真系人与人之间个联系嘅。即系我谂喺过去即系呢个抗疫疲劳当中咧，大家系即系之前系即系回落个疫情嘅时候咧，大家系好珍惜哇。哦，呢、這個可以同你食飯啦，因為二人限聚。 係啊， 跟住再可以即 係 四人啦，跟住即係其實大家會珍惜，又或者而家都有啲情況就係、是、照八人啦，不過我哋真係要分兩張台，隔遠啲啦，仲即係覺得好特別添，可以離遠影張相咁樣。咁我覺得即係其實人與人嘅聯繫咧，真係幫到嗰個好重要嘅一個心理支援。咁所以你話。 即係有時係都趁呢啲機會去揾下一啲，誒、哎、你真係好耐冇聯絡過嘅人啊，或者真係用你嘅方法去做啲聯繫啊。咁我覺得嗰、那個疲勞其實係原來大家發現講完出嚟嘅時候，大家係覺得共享嘅，好有共鳴嘅。咁、呢個亦都係可以幫到即係一般嘅一啲心理舒緩啦、啊。大家唔好覺得話，誒、哎、好老土啊，講出嚟啊咁。但呢個其實係同我哋成個即係、心理系統啦、啊，或者腦神經科學去講咧，即係當人與人嘅一個聯繫，尤其是咧，我成日比喻嘅就係、是，而家我哋淨係睇到大家對眼嘅嘛， 靚好多，因為成日話， 因為戴口罩嘛，但係其實咧，你係多咗機會咧去望大家嘅眼神嘅， 係啊， 而呢個眼神嘅聯繫咧，其實係好支持大家嘅，係啊，咁所以我咧，即係有時候去到做小朋友嘅輔導工作咧，我係特登都刻意咧停留多少少，其實除咗口。把口会赞佢哋之余咧，对眼都会赞佢哋嘅，即系唔系电佢哋啦。 或者我见到 Helen 全程喺度赞住我啦，俾住赞美嘅眼神。 所以我觉得呢个联系亦都可以，即系让我哋诶学识更多，即系所谓嘅珍惜啊。我成日都觉得老土嘅事情都系真理嚟嘅。咁我谂第三个方向就系、是，当然嗰、那个即系你要去总结自己学习到嘅嘢啦。即系我谂适度你点样去休息啊，做运动啊，平时嗰啲身体健康嘢，我谂都明白噶啦。即系呢啲系阿妈系女人嘅一啲信息， 但系要讲噶、 啊， 有时 老土都系真嘅 人提，哎呀冻啊，着一件衫就系阿妈系女人就会讲呢啲嘢咯。 所以有中冻叫阿妈觉得你冻啊嘛，我哋有时 真系真噶，好得意啊！ 过分嘅一个 阿 妈觉 得你冻嘅冻啊， 系啊，但我觉得呢啲 我想拍，我想写套戏噶，阿妈觉 得你 冻 系嘛？咁、啊、我要收翻剧本费啊。okay? 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即系大家好忽略噶，即系可能你会期望，哎、你是心理學家，我要講啲即係再專業啲啊，即係點樣咧？即係左手擺右手，跟住拍兩下冇事啊，咁樣。即係其實唔係講緊呢啲，而係我哋都真係回歸一啲好初心、好基本嘅嘢。因為就係而家我哋面對緊一個虛擬嘅第三次世界大戰，就係、是、呢個我講嘅啫嚇。同埋大家去面對緊一個全球嘅大疫症。經濟不是講、下滑的，講冰河時期的。咁咁我 叫 slowbolization 啊，聽過之前是 globalization 嘛，而家所有嘢慢曬，所以叫 slowbolization。 係啊 ，slow 曬， 令到個即係、天氣好咗喎，即係天即係唔係天氣， 我真 係 覺得 空氣好咗。 天氣就唔知，但係個天色就真係好咗，藍咗，我覺得。 空氣我覺得香咗喎，我唔知道你哋識唔識，即係識唔識分別㗎？冇咁污糟，冇咁濁噶， 會嘅， 咳都少咗啦。我哋 同埋我有時覺得夜晚嘅空氣都清新咗，即係理論上夜晚又話啲樹唔係噴翻氧氣咁樣噶嘛，但我覺得夜晚都好清新喎。 所以我想即係總結嗰、那個即係抗疫疲勞，其實都需要適度嘅時間嘅休息啦，同埋就係、是我諗都係每一刻都總結緊喺呢個特別嘅狀況疫情當中，其實你學到嘅嘢係咩咯？ 仍相信未来不记恨，如一脸倦容，放心靠近。或有一刹感觉没有我，霎眼一切可以很清楚。别说分开，你别说分开。哪里有些感情无疮疤，谁敢说黑夜无乌鸦，刮风沙静默后刮风沙，河流跨过高地皇帝话，谁稀奇感情无疮疤，怕不怕唯望与你躺下，聆听内心的变化。或有一秒不怕没有你，霎眼一再给你笑惊喜，远走高飞，带你一起飞。哪里有些感情无疮疤，谁敢说黑 夜幕乌鸦刮风沙，静默后刮风沙，河流跨过高地皇帝话，谁希冀感情无疮疤，怕不怕回望与你躺下，怀念愉快的盛夏。那里有些感情无疮疤，谁敢说黑夜无乌鸦要搬家，路上或更可怕，谁所有旧恨拒绝放下，谁亦有着缺陷你知道。